即说，但我却觉得意。你睡旁边，当中那空缺，没法以爱消灭。谁疲倦太早，负了眼前满意，谁旁慕太多，梦里仍然狩猎。你是十二月，但我是六月，我们还同面子作业。你寻求和平，但我要更激烈。十二月，但我在六月，隔着又又长六个月。我是日历上被揭过那一页。有波折，亦会冷了一次。昨夜如睡，贪欢自虚脱，默契却已崩裂。从右到左，历遍语言，情由夏至冬，自那床头松边。你是十二月，但我是六月，我们还同面子作业。你寻求和平，但我要更激烈。但我在六月，隔着又又长六个月。我是日历上被揭过那一页。 当我知你身体无复热， 你是十二月，但我是六月。凝望谁看亮谁刺眼，我们还童年，但个性有分别。最美那一天。